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 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第六回，老土公出言无状，贤令尹问案升堂。却说狄公见那老汉前来，说道：“你这太无礼了，我虽是江湖朋友，没有什么名声，也不至如此糊涂到此地来卖药，只因有个缘故要前来问你。我看这座坟地地运颇佳，不过十年子孙必然大发，因此问你，可晓得这地主何人？此地肯卖与不卖？”老汉听毕，冷笑了一声，转身就走。洪亮赶上一步，揪着他怒道：“因你年纪长了，不肯与人斗气，若在十年前，先将你这厮恶打一顿，问你可踩人不踩？你也不是个哑子。我先生问你这话，为什么没有回音？”那人被他揪住，不得脱身，只得向洪亮说道：“非是我不同他谈论，说话有点谱子。他说这坟地子孙高发，现在这人家后代已绝嗣了。自从葬在此处，我们土公从未见他家有人来上坟，连女儿都变成哑子，这坟的风水还有什么好处？岂不是信口胡言？”洪亮故意说道：“你莫非认错不成？我虽非此地人民，这个所在也常到此。那个变哑子的人家姓毕，这葬坟的人家哪里也是姓毕吗？”那老汉笑道：“幸亏你还说知道，他不姓毕，难道你带他改姓吗？”老汉田内有事，没工夫与你闲谈，你不相信到六里墩问去就知道了。说着将洪亮的手一拨，匆匆而去。狄公等他去远，说道：“这必是冤杀无疑了，不然何以竟如此奇艳？我且同你回城再说。”当时洪亮在前引路，出了几条小路，直向大道行去。到了下昼时节，腹中已见饥饿，两人择了个饭店饱餐一顿，复往前行。约至上灯时分，已至昌平城内。主仆到了衙门，到书房坐下。此时所有的公差见本官这两日未曾升堂，已是疑惑不定，说道：“莫非因命案未破，在里面烦闷不成？不然想必又私访去了。”你言我语，正在私下议论，狄公已到了署内，先问乔太、马荣可曾回来。早有家人回道：“前晚两人已回来一趟，因大爷不在署中，故次日一早又去办公，但是那秋信仍未访出，不知怎样。”狄公点了点手，随即传命值日差进来问话。当时洪亮招呼出去，约有半杯茶时之久，差人已走了进来，向狄公请安站下。狄公道：“本县有朱谦在此，明早天明速赴黄华镇高家洼两处，将土公地甲一并传来，早堂问话。”差人领了朱谦到了班房，向了众人道：“我们安静了两天，没有听什么新闻，此时这没来由的事又出来了，不知太爷又听何事，忽然令我到黄华镇去呢？你晓得那处地甲是谁？”众人道：“今日何凯还在城内，怎么你倒忘却了？去岁上卯时节，还请我们大众在他镇上吃酒， 你哪如此善忘，明日早去必碰得见他。这位老爷迟不得的，亲是亲极了，地方上虽有了这个好官，只苦了我们脱下许多累来，终日坐在这里找不到一文。那个差人听他说是何凯，当日回到家中安息了一夜，次日五更就忙忙的起身。到了黄华镇上，先到何凯家内将公事丢下，叫他伙计到高家洼传那土工，自己就在镇上吃了午饭。那人已将土工带来，三人一齐到了县内。差人禀道已毕，狄公随即做了公堂，先将何凯带上问道，你是黄华镇地甲吗？哪年上卯到访，一向境内有何案件？为何务工懒惰不来禀报？何凯见狄公开口就说出这几句话来，知他又访出什么事件，赶着回道，小人是去岁三月上卯，四月初一上访，一向皆小心办公，不敢误事。自从太爷到任以来，官清民安，镇上实无案件可报。小人蒙司上卯，何敢偷懒，求太爷恩典。狄公道，既是四月到访，为何去岁五月出了谋害的命案，全不知道呢？何凯听了这话，如同一盆冷水浇在身上，心内直是乱跳，忙道，小人在访，昼夜驱寻，实没有这案。若是有了这案，太爷近在咫尺，岂敢逆案不报？狄公道，本县此时也不究罪，但是那镇上毕顺如何生死？如既是地甲，未有不知此理，赶快从实招来。何凯见他问了这话，知道其中必有缘故，当时回道，小人虽在镇上当差，有应问的事件，也有不应问的事件。镇上共计有上数千人家，无一天没有婚丧善事，必顺生死也是反常之事。他家属既未报案，临河又未具控，小人但知他是去年端阳后死的，至如何生死之处，小人实不知情，不敢胡说。狄公喝道，如这狗头倒辨得清楚，本县现已知悉，你还如此搪塞，平日务工已可盖见。说着又命带土工上来。那个老汉听见县太爷传他，已吓得如死的一般，战战兢兢地跪在案前道，小人高家洼的土工见太爷请安。狄公见老汉这形样，回想昨日他跑的时节，心下甚是发笑，当时问道，你叫什么？当土工几年了？那人道，老汉姓陶，叫陶大喜。这话还未说完，两旁差人喝道，你这老狗头好大胆量，太爷面前敢称老汉，打你200刑杖，看你说老不老了。土工见差人吆喝，已吓得面如土色，赶着改口道，小人该死，小人当土工有30年了，太爷今日有何吩咐？狄公道，你抬起头来，此地可是鬼门关了吗？你看一看，可认得本县？陶大喜一听这话，早又将舌头吓短，心下说道，我昨日是同那郎中先生说的此话，难道这话就犯法了？这位太爷不比旁人。眼见得尊臀上又要露丑了，急了半晌，方才说出话道，大爷在上，小人不敢抬头，小人昨日鲁莽，与那卖药的郎中偶尔戏言，求大爷宽恕一次。狄公道，如既知罪，且免追究，如但望一望， 本县与那人如何？老汉抬头一看，早已魂飞天外，赶着在下面磕头说道：小人该死，小人不知是太爷，小人下次无论何人再不敢如此了。官差看见这样，方知狄公又出去查访案件，只见上面说道：你既知道那个坟家是毕家所葬，他来葬的时节是何形象，有何人送来，为何你知道他女儿变了雅子，可从实供来。老汉道：小人做这土工，凡有人来葬坟，接给小人200青钱，带他包种推土等事。去岁端阳后三日，忽见抬了一个官舅前来，两个女人哭声不止，说是镇上毕家的小官送了两人，一个是他妻子，那一个就是他生母。小人本想葬在乱家里面，才到官舅面前，呼那里面咯嘬咯嘬响了两声，小人就吓个不止。当时向他母亲说道：你这儿子身子不服，现在还是响动呢，莫非你们入殓早了？究竟是何病身死？他母亲还未开口，他妻子反将小人哭骂了一顿，说我把持工地不许埋葬。那个老妇人见他如此说法，也就与小人吵闹起来了。当时因他是两个女流，不便与他们争论，又恐这死者是生死不明，随后破案之时必来相验，若是依着乱种，岂不带累别人？因此小人方将他另埋在那个地方，谁知葬了下去，每日深夜就鬼叫不止，百般不得安静。昨日太爷在那里时候，非是小人大胆，实因不敢在那里耽搁。这是小人耳闻目见的情形，至这死者果否生死不明，小人实不知情，求太爷的恩典。狄公听毕道：既是如此，本县且试如回去，明日在那里伺候便了。说罢陶大喜退了下来，随即传了唐玉、洪亮协同快差，当晚赶抵黄华镇上，明早将毕顺的妻子带来武训。吩咐已毕，自己退入后堂。那些快差一个个摇头鼓舌，说我们在这镇上每月至少也要来往5-6次，从未听见有这件事，怎么太爷如此耳长？六里墩的命案还未激活，又寻出这个案子来了，岂不是自寻烦恼？你看这事凭空而来，叫我们向谁要钱？彼时你言我语谈论了一会，只得同洪亮一起前去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6回完。